各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六面经文第四行看起。无根庄严故，身心坚固，精勤非懈，常无迷妄，其然调顺，断诸烦恼。这一段是说，如果我们将十善业道落实在五根，就能够得到下面四句的殊胜利益。身心坚固，我们现在修学迫切需要的。精勤不懈也是我们向往的。常无迷妄，这是智慧现前。既然调顺，这是真实的功夫。这个果呢，断一切烦恼。五根有五种啊。所谓是根，什么叫根？世尊在此地是用比喻说的，如同植物它有根，它就能够抽芽，它就能够成长开花结果。那么佛说呢，信尽念定慧这个五条是无上菩提的根本。如果没有这个根，我们怎么修都不能成就。这五条啊，是有顺序的，有先后次第的。第一个就是信，第二个是精进，没有信哪来的进？没有进哪里来的念？所以由此可知，华严经上说，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这两句话说的有道理。说的一点都不错。那么念佛，古来的祖师大德跟我们讲，敬宗三个条件，三资粮，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具备这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不具足，纵然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只是给西方净土借一个善缘，这一生决定不能往生。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这三个条件呢，第一个就是信，第二个是愿，第三个是行。所谓行，就是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老实念佛。古人有说，老实念佛是正行，断恶修善是助行。 这个话讲的也有道理啊，可是更重要的，莲池藕益大师都教导我们正足不二，正足双修啊，不要把这个助修啊看清了，我们才会有成就。三资粮第一个既然是信，信什么？教下一般说，信住地理，信人要欲啊，与一切真理，这个地理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真理啊，真实的道理啊，你要相信信下面一个叫人，人这个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肯定啊，我信了，但是还不能肯定，这个信不能算是根啊，你有信，这个信没有根，不但要肯定啊，还要爱好啊，你相信了，你肯定了，啊，你不喜欢它，那有什么用处呢？啊，到了很喜欢了，很喜欢要不能把它落实，还不叫做根。啊，所以幕后有个欲，啊，欲是欲望啊，把它变成自己的欲望。啊，你看我们今天以净土来说，我们信阿弥陀佛，我们信极乐世界，我们信之后我们心里肯定爱好，确确实实变成自己的欲望，我一定想生极乐世界，一定祈求清净阿弥陀佛，这个信才叫有根啊，如果没有一个强烈的欲望，想求生，想亲近阿弥陀佛，你这个信没有根啊。虽有信，没有根啊。由此可知啊，古人讲啊，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我们不就明白了吗？啊，为什么往生人少？啊，念佛法门的人我们知道啊，他都信，但是能不能肯定呢？不一定啊。举最明显的例子来说，我们今天修净土以无量寿经汇集本啊，啊，在台湾在中国有一些人对汇集本提出质疑，于是很多念佛人信心动摇了啊，那就是他有信他没有人，那下面两个字当然更没有啊。如果没有别人，提出异议，也许他这个信慢慢能够培养成，哎，也能往生。啊，这些提出异议的人呢，把这些人的善根破坏掉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些人破不了佛法，啊，也破不了善根深厚的人，只有善根薄弱的人呢， 那被他全部破坏掉了。啊，因为善根深厚的人，他有根呐、啊，他性有根呐、啊，他不会动摇。啊，说的再有理，他也不会动摇。啊，你想善导大师在这个《观经四帖疏·上品上生章》里头所说的。啊，汇集所揭露的经文，字字句句是佛说的，不是汇集这个人说的。啊，字字句句都有来源，都有根据，啊，都是依据五种原译本揭露下来的嘛。啊，那哪里有错？啊，假如我们对汇集本真的产生怀疑了，啊，我们可以不用这个汇集本吗？我们采取原译本吗？众生根性不相同啊，所以佛度众生不是一个法门啊，无量法门啊。佛为什么说这么多法门呢？为了适应众生的根性啊。那么哪个法门适合我的根性呢？我看了能生欢喜心，我能看得懂，这个对我就有缘了，对，就能够契合我的根基了啊。所以现在世间流通的无量寿经啊，译本汇集借教啊，总共有九个本子。九个本子多好啊！要记住啊，佛在经上教导我们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汇集是佛说的，即使不是佛说的，只要符合佛的发音，佛通通承认他是佛经。你看看佛的心胸多么开阔啊！所以诸位都知道啊，这个佛经有五种人说啊，佛只是五种里头的一种啊。啊，有弟子说，有仙人说啊，只要说的符合佛的发音啊。佛的发音是什么呢？这我们同学都知道啊，小乘三法印啊，无常无我涅槃。大乘一法印实相啊，实相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他所讲的是宇宙人生真相，诸佛如来所说的也是宇宙人生真相，那怎么不是佛经？佛教我们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啊，信心是我们自信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信德啊。我们凡夫迷失了自信， 信德不能现前的。佛菩萨来帮助我们，启发我们，让我们恢复信德，帮我们明心见性，于是我们才真正能够体会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理。性根是从这个地方生的，凡夫之人，佛常讲上上根人，他烦恼轻智慧长，对于佛所说的他一接触就能够深信不疑，上根呐。另外一种呢，下下根人也有好处。他虽然没有智慧，他是真的过去生中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他遇善知识教。他深信不疑，我们一般讲老实啊，所以下下根人是指老实人，他不怀疑，他相信老师，相信老师有德行，有智慧，相信老师决定不欺骗众生。所以对老师的话完全相信，没有一丝毫疑惑，这种人又容易成就。我们读书看到书本记载过去的修行人，如果我们留意看看眼前周边的这些修行人真正有成就的，修其他的法门我们接触比较少，修净土法门呢我们接触比较多。你看我们看到很多往生的瑞相稀有啊，再仔细打听观察一下，这些人都是老实人都是对于经教深信不疑依教修行，他才会有这样殊胜的成就佛家常说三转法轮呢，这些人的往生，这些人的成就叫做正转他给我们做了证明。所以佛法修学能不能有成就，你成就有多大，关键在信心。你的信心越坚定，你的成就就越大。如果你信心呢有了问题，半信半疑，你在这个法门不会有成就。不仅是净宗如此佛法无论哪个宗派，无论哪个法门， 没有例外的。都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信心比什么都重要。而信心确确实实很难建立。这个与过去生中所修集的善根福德因缘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成就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过去生中有善根福德，这一生中遇到很好的机缘，那么这一生当中肯定成就，你遇到真正善知识对善知识的教诲深信不疑依教奉行真正从信到肯定到欢喜接受到落实在自己生活行持当中这个信才有根根它才能够生长这个生长是长道心菩提心增长了净宗所具有的是无上大菩提心，这是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所说的坚定的信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是无上大菩提心我们要从这个地方扎根，从这个地方认真修学为什么别人能信我不能信为什么别人不怀疑我怀疑多去想想追随说古来的祖师大德近代的人印光大师明末清初的时候莲池大师欧耶大师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效法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